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，哦，躺在树下给你解答，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，每个今天的下摘的苹果吃了一口，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，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，你头发挽着耳朵，你吐在回忆很久，去过的地方还好多，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，我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，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笑

伤口磨灭瞬间，心墙角的房间，痛提伤口笑颜，作祟的愿是多把暗和深上线，等我们一世相见，一去难回头的剑，光阴还在原点，还懵懂的花和少年，眉梢眼角带点轻轻惊觉，花儿长发披肩，少年似同学，纯净但也热烈，未经世的花和少年，辗转唇齿之间，在心里里的爱恋，有嚣张的气焰，最勾人心弦，再多不过时间，再迟无非了解，幸福那谁铺垫，又把谁祭奠，留一点悬念，才明白体谅是对之中的善莫大焉，也懂得虚弱实现儿时的情有可原，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，那过去的花和少年，隔着青春和我正面背面，笑我庸俗肤浅，一脸不屑，许下紧闭金坚，有故事的花和少年，在生活里沦陷，花是那个少年许的夙愿，最后沉睡胶卷，浅浅的天，清愁寸寸的剑，长短轻重明显，和情爱周旋，凡此种种遗落的无言，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金曲和诗篇，谁又留香会把爱成账单和苟且，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升天，花与少年踮起脚闭上了，

些亲爱的和 我把双手张开 薛之谦，怪咖。第四名，二柯，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，空荡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也学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。 年少有为， 先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

却感性飘泊，三个字不多，一句心叵测，拥抱在热烈逃不过的劫，在你那一刻痛彻骨骼，回忆像困兽疯狂的游走，以后的以后全都要靠听说，我很奇怪的微笑着附和，谢谢你将故事重写过，还能挣扎的往前走，等待时间愈合伤口，无独自由被迫的降落。 再擦肩而过。

中的我，今天我选择不马，把山头不